就是检察官、法院、还有那个被告，好，然后还有谁是诉讼客体？诉讼客体就是这个案件单一性、同一性的问题，如果要考实体法跟程序法的结合，这个原则来讲，诉讼课题一定是最好考的，因为案件单一性、同一性，它本身的操作标准就是用实体法来做操作标准。然后还有哪些是可以一体适用的？我们先把它当作种类来学，包含像是强制处分跟证据。所以你们发现到，我们这边是第一回，然后这边第二回，这边第三回，这边第四回。所以其实我们在刑诉法总会一些基本的渊源的架构都讲完了，然后甚至有很多学校就是可能在学校的上课阶段，甚至都只有上刑诉法总论，因为就是一年在大学上的时间有限，而且因为在学校上课他们会比较慢，所以老师可能不太有机会能够把所有的流程都带完。但是我们国家考试呢不能这样，对不对？因为我们毕竟我们要掌握一个国家考试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你每个单元都可能考出来，你不可能就把这些原则念完以后，你就说你会考很高分，不会，因为后面一定会出题。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针对刑诉法的流程来做处理。所以整个刑诉法流程就是我们讲的各论。那流程呢？我们在刑诉法我们可以分为侦查阶段，然后起诉阶段，起诉以后就是审判阶段嘛。好，那审判阶段有分一审、二审、三审。然后判完了以后呢，三审定谳确定。照理讲就应该要领取执行，但是呢，我们真正确定的案件也可以让当事人翻案的哦。我们分有再审跟非常上诉。好，那侦查不见得是起诉啊，对不对？侦查有始有终，所以我们有分侦查的开始跟侦查的终结。侦查的终结，起诉是一种情形。有可能会不起诉或是缓起诉，又是另外一种情形。所以有关不起诉、缓起诉的救济，有分再议跟交付审判，我们也要学啊。它有哪些要件？还有在条文上面有哪一些细致化需要讨论的？你不论是要运用还是要去批评条文，这都要学。所以接下来我们的课程呢，我想跟各位报告一下，我们在侦查，一直到那个不起诉、缓起诉的救济，这些三第五回。然后起诉呢，有分公诉跟自诉嘛。好，这个我们可以再自己回家。好，什么情况自诉，什么情况公诉，然后流程怎么走？然后案子到法院了以后呢，法院流程怎么跑？就一审、二审、三审，法院流程怎么跑？这边我们在第六回。然后特别的执行跟救济程序，我们在第七回。所以我们所有的课本总共有七本。然后从第五本开始，我们就是要跟各位介绍跟报告刑诉法流程。那我们流程当然就是要一步一步来啊，所以我们当然今天就从侦查来。好，所以我们现在就从侦查来，然后第五回的重点就在侦查开始跟侦查的终结。好，那我们知道这个流程了以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侦查跟审判差在哪里？审判是审判公开，侦查是侦查不公开。而且侦查不见得每一天都一定会叫被告来，所以其实被告也没有说一定要到场在场。好，然后在这边的话，审判的时候被告一定要在场，就是针对他相关的案件的审理，他必须要在场啊，这样他才有办法进行防御啊。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侦查的目的。好，在第一页下面，侦查目的，我们侦查有两个功能，一个是筛漏的功能，一个是收集跟保存证据的功能。什么叫做筛漏功能？它只是说今天我们在拿到证据，我们就是以后各位同学可能有一部分同学会分出来要来当检察官的嘛，就是你考上司法官就有一部分司法官，一部分检察官。那你要知道说，你如果是当法官的话，案子到你手上，你就用起诉的范围去做审判嘛。对啊，不够物理啊，你用起诉范围做审判。可是如果你是检察官的话呢，茫茫大海捞针呢，就我不晓得为什么你们有没有一种经验，就是写报告，你说这跟写报告什么关系？我们自己在写报告，常常会有一种情形，就是我今天有个题目，我要写这个题目的报告，然后我就开始去找这个题目相关的所有文章，然后找完所有文章以后呢，我看完以后才发现说，还真的我只需要其中的30%的文章，有70%是我最后选择好像跟我要写的方向没有一样，只是有点相关，可是我不需要去用到。就是你有这种经验，就是常常你在不晓得的情况下，你就什么都收集，然后收集到后来，你会抽丝剥茧，找出最关键的几篇文章来运用，然后案 就去消化它啊，然后案再写进你的报告。同样的，以后你在当假官也是啊，一个案件在假官手上是多么的切身不明，可是人家不明，你可以不明吗？你要很明确啊，因为你最后你要限缩成为起诉或不起诉的那个犯罪事实内容，你总要给我限定嘛，相关的证据你总要给我去明确的去告诉我说，今天这个犯罪事实成立可能是哪些证据，不成立可能是哪些证据，你要告诉我啊。所以今天我们说要收集证据，还要筛漏证据啊，就是你要去筛选它啊。因为一开始你在茫茫大海捞针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有筛选的本事，因为你不晓得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甚至有些证据你乍看不重要，但到后来才发现说这个证据超关键的，所以你一开始你什么都收集，可是收集完后你要去做一个筛选。好，所以今天侦查的功能除了有收集的功能，也有筛选的功能。好，然后阿文曼你说那为什么要讨论这个？因为讨论这个就要在衔接的我们之前讨论过黄韶惠老师讲的双侦查主体。其实黄韶惠老师讲双侦查主体会跟这两个功能会有所谓的连结性，我们刚刚好像就讲到。好，我们来看第二页，指认程序的瑕疵。这个在之前96年的时候研究所考试这个还算蛮重要的。什么叫指认？就是说今天我们让被害人来指出说谁是犯罪行为人，就叫指认。那指认过程有没有可能有瑕疵？当然有可能啊。好，所以我们来看它瑕疵的类型有这几种。第一个，单张照片指认，就算是相亲你要拿一叠两叠掉，对吧？那今天你让被害人来看一张照片，看一张照片不准。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一种经验，就是有一个字你不会写啊，你就胡乱写，写一个笔画，然后看久你会觉得这样写是没错，其实你写错了。就是一个东西你看很久，你会加强自己的印象嘛。所以才有人说你做选择题，你要么就是第一次你就精神很专注把它做对，你如果一个题目东想西想，你会把原本写对的答案就改错了，就有些不是会这样子。所以你说单张照片指认有没有可能这种情形？你这样看，我瞎想想不太像，越看越看越像对啦，就是他。你再多看两眼，你就说是他，其实不是他。所以一张照片会失真，所以我们说你不可以单张照片指认。然后第二个，不可以有不当的暗示。什么叫不当的暗示？今天假设说有一个那个女生她在他们家的那个楼梯间就是她被强制猥亵。就是有人摸他一把，然后呢他有回头看到那个人，但是看得没有很清楚。然后现在警察抓到一个犯罪嫌疑犯给他指认，就说你看是不是他啊，这个女生就想说好像当时没有看得清，也不想是不是啊。警察就在旁边说，哎呀，这个假假两个礼拜前他也在那个别的地方，他也去偷摸人家一把，你再看一下是不是他。其实我如果是这个女生，警察 在我耳边一直说他在两个礼拜前他也摸过别人，那我一定会觉得好像是他，就是这叫不当的暗示。就是因为你都说过他曾经犯过这个罪了，我现在就怀疑说今天我这个案子也是他犯的。然后第三个就是欠缺列队的单独指认，就一个人抓过来跟一张照片给你看是一样的啦，就是你要让他有得选他才会选出对的，你只有一个给他看，他会看，就是他越看越像，就可能不是这个人，可是他越看越像是这个人，然后这时候就会指认错误，这时候就会有冤狱啊。好，然后呢，那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话呢，有一个还蛮关键的实务见解，是95年台上3026号。这实务见解讲的还蛮重要的我们来看。他说，现行刑诉法并没有关于指认犯罪嫌疑人被告的程序规定，就刑诉法条文没写嘛，你翻不到条文的。那如何经由被害人检举人、目击证人以正确的指认犯罪嫌疑人的方式这时候我们要依照个案来具体处理。那我们有很多要点你像什么程序要点什么作业要点什么程序要领的。然后呢，在这些要点中规定什么呢？他说在侦查过程中指认犯罪嫌疑人要采选择题，不是是非题，你要让他排队让他挑，而不是这个人抓给你看是或不是 yes or no， 不是，所以是选择题，不是是非题。你不可以一个单一照片或是单一个人指认。好，阿文曼你说供选择指认的数量外形不可以有重大的差异。假设说今天我被打伤，然后呢我有看到打伤我的人身高约190，体重感觉像是90公斤的一个状态，然后你现在不想被对指认，好，我就找出一个身高190，体重92公斤，旁边身高168、172、165、163， 体重40公斤、58公斤、66公斤、72公斤。今天这五个人在一起，我一定会说是那个第一个。纵使不是第一个犯的，我也不会去指他，因为就说他最符合标准。可是不见得是他哦。所以如果说今天这个犯罪嫌疑人，他的身高体型就差不多是190公分左右，90公斤左右，那你其他四个也都算差不多了嘛？就是当然不可能人人190，你总找个185、188的这样子啊。你那落差很大，人家会指认错误。好，所以这是第一个，你指认不可以在外观上有太大的差异。好，太大差异的话，这个错误太明显了。好，就是人家只会挑第一个，可是搞不好不是第一个犯的罪啊。好，然后第二个，实施相片指认，好，不可以单一相片指认，也不可以用老旧相片指认。老旧相片这个你们应该不陌生吧？不是很多人会拿出那种说几百年前的沙龙照，本人跑出来都失真的，相片最容易有这种问题啊，对不对？就你说啊，这个人看起来好清纯，我想到他长得像陈妍希，然后就出来，30年后的陈妍希，对，你想老旧照片这个怎么指得正确呢？对不对？老旧照片都不行啊。好，所以你会看到说，这个照片哈也不能只有一张，也不能拍的太失真的那种沙龙照哈，然后也不能用老旧照片。所以你会看到有些艺人卸妆，不是很多这种综艺节目，他不是很喜欢看艺人卸妆，都会吓死你。我说啊，原来长得跟路人甲很像，可是上电视看起来就是很漂亮。所以他如果是那种浓妆艳抹，跟一般的那种淡妆，那个看起来也会不太像。所以你必须要给他们那种正常的讯息，不可以错误的讯息让人家指认。哦，还有在指认前，要先由指认人先陈述犯罪嫌疑人的特征。你要让这个被害人先说，不是你警察帮他说。哦，你警察帮他说，这个叫不当的诱导跟暗示。哦，那你这些程序如果做得好的话，就能够预防错误的指认发生。好，然后所以在那边接着看，他说指认的程序哈，要注重人权保障，也要兼顾真实发现。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法院就侦查过程中所实施的第一次指认，我们禁止重复指认，你指认只能够指认一次，你不能够三两次一直指认。好，然后要综合指认人在案发时所处的环境是否足以认定，确能对犯罪嫌疑人观察明白，认知犯罪嫌疑人行为内容，该事后依凭个人之知觉以及记忆所谓的指认是否客观可信，而非属于不当的暗示等事项为事后审查。好，并且说明认定指认有证据的理由。如果今天指认的过程中有可能形成记忆污染，误导判断都已经排除了，然后目击指认也没有违背一般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或论理法则。好，那然后呢，这个指认在审判中也依照证人的调查证据程序陈述他亲身经历见闻的内容，并且依法践行结问程序。好，不是单以指认人指认为论证的唯一依据。好，那你今天如果只是跟上面的规范未尽相符，好像也还 OK。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指认程序尽量不要有瑕疵，可是或有瑕疵也无所谓啊，当然这个瑕疵不能太严重啊，对不对？你有一点点瑕疵，好，没关系。然后今天这个指认人他也有来当证人，好，然后而且你也不是用指认来作为唯一的证据，你还有其他的客观证据。好，那这个时候我们也会让有瑕疵的指认证据有证据能力。说真的，有瑕疵的指认哦，你说让他没有证据能力，那太严格了，感觉什么？你用执法来绑执法，就有无证据能力不是这样的轻松法吗？哎，你这些指认都是什么？什么程序要领啊？什么作业要点啊？这个都不是法律啊，对不对？只有法律条例通则才是法律，这些东西都不是法律。难道他可以凌驾刑说法，就说这些证据无证据能力吗？当然不会。好，只说这些作业要点是要干嘛？督促我们程序要做得好了。好，所以这个如果考出指认的话，你要写出这几个规定。好，你要写出这几个概念。好，然后那这些也都没有在我们刑说法里面，所以这个你们要特别注意。好，我们再看第三页。好，侦查的主体是检察官，所以检察官是侦查主导者，负责发动进行，还有终结侦查程序。那侦查辅助机关是司法检察，司法检察官检察事务官。然后呢，在我们刑说法上，我们希望能够加强侦查辅助机关的三六功能，并且维护侦查并且维护检察官作为侦查主导的法治地位。这个规范呢，规定在我们刑说法231的退案审查制。退案审查制还记不记得我之前有跟各位同学报告过？就是我们的案件哦，不是先从警察到检察官，然后再到法院吗？再到法官这边，法官觉得检察官起诉的不好，可以行使退案审查。 那个起诉审查，然后检察官觉得警察做的不好，可以行使退案审查。反正就是后面觉得前面做的不好，都可以把案子推回去给前面。哦，然后呢，在这个部分的话呢，从二三一之一，你很明显的看到的是什么？检察官是侦查主体的地位，为什么？他可以丢回去给警察啊，所以检察官是侦查的主角。好，那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它的特点是什么？它的特点，好，第一个，检察机关在分案前要先问审查，如果调查不完备就不分案。好，然后呢，这时候他如果要补充调查的话，还可以发给警察独立调查。好，然后第二个，如果人犯在押或是观察外界强制戒治，要赶快分案。好，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再拖了，还要再推案审查了。然后第三个，检察机关补足调查以后，还要重新把案子移回来。就是说，我们也会看到一种情形啊，检察官觉得警察证据收集的不完备，退回去给警察。那警察心目中一定 always 都跑出来啊，哦，他心目中旁白一定很生气啊。哦，检察官又丢事情来给我做，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如果觉得我这个案子哦，移送的证据不是很完整，好吧，那我就没证据了，那这案子就算了。就是讲白了，这个案子大家都怕麻烦，那我们就吃案吧，对不对？就是检察官不查叫我查，啊，我查也累啊，反正我查没有，那我就算了，可以这样吗？不行，因为这个就是吃案嘛。所以我们说，今天如果退回去，不论你查有查没有，你还要再移给检察官，你不可以自己把案子给撤销掉哦。就是你不能说，反正检察官你觉得我的证据不够完整，那我就把案子给消掉，不行。所以这是退案审查哦，好。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哈，警察没有案件处分权。好，那黄少宇老师针对这个条文，他批评，他说，实务上呢，大家向检察官提出告诉状告的案件不多，多数的案子都是到检察局报案去移送给检察官的。那如果案子直接到检察官手上的话，检察官不是要主动侦查吗？就是如果案子直接到检察官手上，他如果觉得证据不够，他自己不是要主动侦查吗？他干嘛退？好，现在这边的话呢，你看第四页这边，黄少宇老师的第二点理由，他说检察官不应该加案件处分权啊，对不对？你不是说你是侦查的主体，那你是侦查的主体，你把你的工作交给别人做啊，你当别人这样对吗？哦，不对。好，然后黄少宇老师说不应该要将责任推给警察。好，你如果觉得证据不完足的话，那你要发动职权调查呀，否则权责不符啊，权力是你，责任是警察哦。好，这样感觉好像有点怪了。好，然后黄少宇老师他的概念哦，是希望能够达成双侦查主体嘛。好，所以他说哦，在法治面上，检察官是侦查主体，警察是侦查辅助者。可是现实层面呢，其实警察是搜证的第一线啊，感觉好像警察才是主角。然后那他们的权责要如何合理分配？黄少宇老师说，他要双侦查主体，就从侦查的目的来做分配。我们侦查目的不是有第一个收集证据，第二个筛漏证据，那各司其职嘛。警察最会的就是搜证，检察官最会的就是去筛漏证据。所以我们两个都是双侦查主体的话，就能够两个面向面面俱到。好，哦，不过实务上很困难啊，因为大家都觉得检察官比较高，地位比较高。好，所以黄少宇老师的双侦查主体概念的话，你们可以详细再看一下我们第四页的内容。所以其实像我们很多同学，就是他们司法训练所出来以后，然后不是有的分法官分检察官，很明显哦，你办法分检察官的同学在外面。就在警察局比较吃得开，又互相协助的角色嘛，而且检察官是长官啊，然后所以在检察局比较吃得开。同样的，所以我之前不是有跟你讲过，我的同学找不到停车位，路过警察局，他检察官路过警察局，警察帮他趴车，他说就是赶着聚餐时间已经迟到很久了，现在还找不到停车位，然后刚好经过检察局，然后我说那你不是故意的，因为你是什么？你经过检察局还把车窗摇下来。你不是故意要给人家看吗？就看你假官经过哦，然后而且还故意看得很慢，因为警察说：“哎，请坐，他们怎么会经过这里？啊，我找不到停车位，啊，什么停车位是不是？来，啊，我帮你停，啊，你在哪间餐厅用餐？啊，我再把钥匙送过去，这么好看？没有啦，小地方才是真的，因为我同学那时候刚好分到那个南部，然后就刚好那个地方非常的和善。”你如果在台北地检署是检察官，谁知道你是谁啊？对不对？台北地检署人这么多，而且台北的警察这么多，哦，你是检察官闯红灯，他单子照样开给你啊，不是惹你啊。可是你如果在中南部就真的啊，反正检察官人少少的，啊，警察也是人少少的，啊，然后大家关系都很好啊，因为反正平常都一起，就是都会一起协助办，他就帮你停， 然后我就会说啊，那罗法官呢？他们说，因为法官不当的职务上的上那个上司，所以法官自己要去找车位，对找不到啊，找不进去谁啊？怎么办？哦，那个违规停车就被扣掉嘛，对不对？到时候要钱交灾啊。所以你说那。哎、欸，那刚听起来刚讲话很不错，因为你要看嘛、啊，吼、哦，就是你跟那个警察关系好不好，是你平常你们互动好不好啊？如果你是检察官，然后平常按你都对、警察的态度不是很好，然后按人家也看你很不顺眼，当然人家不会想帮你去做事情。对啊，警察又不是你的趴车小弟，对不对？吼、哦，总是要人家心甘情愿做才有，就是才有这样的福利呀、啊，吼、哦，人家心甘情愿，那、啊、你也拿他给，就你也拿他给。没有什么办法啦。好，然后第五页在这边哦，九三年律师考题，我们简单看一下。好、哦，那题目他说，警察甲跟乙夜间执行巡逻，依照办案的经验，直觉路旁停的车辆有问题，就予以盘查。然后在盘查的同时呢，他看到丙的车内的纸箱跟手袋怪怪的，然后他就想说，好，打开车门，把那个把纸箱跟手袋打开。哦，果然有毒品跟枪支。第一个，这个搜索是什么搜索？第二个，今天这个搜证的结果，哦、然后移送给检察官，检察官认为调查不完备，发动231之1退案审查权，请问这个规定检察官在当中定位如何？第三，131第四项，这个规定是证据能力还是证明力？这个题目是黄朝瑞老师出的，所以他有他要的答案。当年93年律师是有8法条。很多人发了法条，抄抄条文，答案刚好错，所以你不能抄条文，你要去批评条文。第一小题，他说警察的急迫那个紧急搜索，紧急的无意状搜索，合不合法？答案不合法，因为无意状搜索有四种情形吗？无意状搜索不是有131附带搜索、131第一项进行搜索、131第二项紧急搜索、131同步搜索。这个题目是不是抓到人以后搜索那个什么立即可诉讼搜索？不是，是你觉得什么纸箱手袋怪怪，你硬要去给它打开啊？131第一项目的是找人，你现在去打开纸箱手袋找人，那个是有练的，他是有练的那个俗称那个叫做软骨功吗？好，藏在纸箱里，藏在手袋里，不是嘛？131有同意吗？没有。那你说，那这个情况不就叫做急迫的紧急搜索吗？可是不要忘记用131第二项，只有谁能够去发动这个紧急搜索？只有检察官吗？那这个题目是谁？这个题目是警察，所以答案也是不符合131第二项的紧急搜索。可是你不能用这个答案写到这里就结束哦。你要去做一个评论，你要去评论什么？131第二项的紧急搜索必要性几乎都在警察阶段，然而警察却无这个权限，这个条文与实情不符。王三老师叫我们这个答案，就是你从条文操作，这个无印状搜索是非法的，可是王三老师他不要这个非法的结论。哦，可是你要先从条文的操作，再去写到条文的批评。好，你要先从条文操作，再小条文批评。那这个地方的话，其实我们在无印状搜索其实有先讲过。第二小题呢更简单，大家都说老师都把条文给你了，那翻翻条文抄一抄嘛，代表再把立法理由写一写。他问你231之1，检察官在侦查中的地位角色是什么？好，你从231之1看得到检察官是侦查主体的地位啊。可是你想，黄少老师他要这个答案吗？他不要啊。黄朝瑞老师说，检察官是侦查主体，你会有那种权责不服的情形产生啊，有权的无责，有责的无权。所以黄朝瑞老师希望什么？双侦查主体。他认为警察跟检察官应该要好好的分工合作啊，一个负责收集证据，一个负责筛选证据。那这样不是完美无瑕吗？哦，那当然理论上完美无瑕。那其实为什么我们台湾不要双侦查主体？其实一个很好的理由就是，我们怕警察权力太大，会对人民有所侵害。哦，就是警察的素质高低会有落差。 哎，现在警察课考很难考，所以你说素质高的不少，可是也是会有一些行为并没有这么的合乎法律程序。那这种情况，我们又赋予给他那么高的权利，该怎么办？好，所以为什么我们目前这样处理没有办法如同方超安老师的目标，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好，就是我们人总是有这样的考证嘛。然后第三小题，他问你说131非法搜索所获得的证据不得作为证据，这是证据能力还是证明力？这个题目更简单，这个题目答案当然是证据能力啊，因为证明力就是有经验法则跟论理法则，所以这个只有证据能力。那你说那怎么会考这么无聊的考题？因为以前有人在讨论说131第四项条文之后就说不得作为证据，你知道有些人会认为不得就代表可怎么样可怎么样，不应才叫做是无证据能力，就针对得跟应再去做文字的游戏争执啊。这个时候你不要去管这些，因为我们国家考试考证据几乎都考证据能力，什么情况会考证明力？就是只有经验法则跟论理法则才是证明力，其他通通都不是证明力的，其他通通都不是。所以这个题目的答案就是证据能力，它不是在考证明力。好，阿南大93年律师的答案就是说，就是你们听懂就好，因为详细的答案我有附在第2跟第6页，好，那你们自己还可以再参照。好，然后那我们下次上课再从第6页最下面开始讲起好了。好，那我们下次上课不好意思哈，就是4点哦，就是有点晚，就有点晚，所以对你们比较不好意思。好，啊，那如果1:30到3点想要一起在台大法学院的国际会议厅，大家可以一起来。啊，那如果要一起跟我到班内的，记得要过来找我，我们在一起做兼职啊。你如果没有过来找我，我也就是我也不晓得你有没有来上课的，就搞不好你参加完听课赛以后，你想要翘课，啊，我还把你拉来，让你到我们太失礼了。10月8号，是明天晚上。